那东高公西方边，他将我隐藏在为何？一日他不言谈。

不但儿坐牢，不怕把老弟来坐船，山河破碎儿的心难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肩前，前赴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账路未还，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英雄为民陈小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们同胞错不难， 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 谢谢朋友们。下面呢，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西皮流水》版。缠身要我亲，老王爷一见怒气生，想为娘我吞吃了那五本一碗，浑沾了心，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分，想为娘我打着在那寒冬冷院，我那么亲天君，一气不沉二气沉，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冬天，多亏了恩人来救命，藏尸在破瓦寒窑把身存，白天讨饭不知不清，早夜晚我想叫儿就想得温阳一沉一沉天不明，多亏了沉重房梁小包拯，天起了暖他愿的沉，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分，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井凤烟，一步一步阴天温阳进了皇城，不但不准中两盆，犯法包拯一场他我占了那假海几两钱，只跟我也死也叫心痛恨，不由他哀家不明，对是看到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杜鹃山确实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晓为大家演唱。 途径满腹苦水一腔怨， 黄秋，那紫光灯西岸又下不少一大火光， 善选段。 Yeah. 杰振国是一位矿工出身的抗日民族英雄，唐山市京剧团编演的京剧《杰振国》可以说鼓舞了一代人的士气。这个戏啊，在唱腔设计上借鉴和吸收了唐派的风格。唐派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东北的唐运生先生的流派风格。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为大家演唱。 在那皮鞭之下逃，生活三皇山打得起了马光东皇，你千把狼头把虎为的是什么？公社小兰，你真是我的好大哥，穿大哥放宽心，我要难过、天大的事儿有我请臣托，人说唐山是宝山，一里的古今八步半，所要的汉族的摔八半，黄村也不天天雷声雷火不保暖，所有所来提鞭多少人逼得去逃亡，多少人不杀妖孽王老孙，这贼婆要把鬼卖，咱们自己我要成全。到今天，钱呐，钱，为把公社了不团结，我要把阎王的晦气来破穿。 谢谢大家，下面我再演唱一段《瘦马意识》中的西皮流水。